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 Nut Butter 好特別，我係蕭若愚。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呢度係 HKP Nut .com， 我係譚文豪。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會。 睇波陣間嚟靚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別嘅消息嘅喎。這個 叫 嚴金龍衣咁樣，你試下。 嗯，好 對 喎。 佢用咗龍膽皮嚟做㗎，同埋用咗避風塘嘅炒飯，食落去特別香口，油膩㗎，仲好有鮮魚嘅味添。到第二個咯喎，呢個青芥末生腸咧，用咗華沙米嚟整㗎。平時咧，生腸我哋甜醬芥辣就食得多啊，華沙米都應該係第一次啦啩，快啲試下。 哇，好爽啊！ 嗰種工肥同埋生腸嘅爽脆係咪好夾咧？ 真係正啊！ 嗯，跟住咧就嚟到煮菜啦喎，呢、這個水煮肥牛咧好正噶，快啲試下。佢個麻辣湯咧好香花椒同埋麻醬味噶，呢、這個牛肉係咪好嫩滑咧？ 嗯，好重牛肉味添。 呢、這個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別嫩噶，而且佢哋仲有紅薯粉煎仔噶喎。索晒啲湯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曬你啊 ，Anthony！ 係 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鍋嘅生料落去打邊爐添，好似牛皮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淥下淥下好正噶！ 好啦，睇完靚波王嘅廣告咁啊，翻嚟今日嘅直播時間。今日會做兩節嘅，因為得我一個人係咪？咁啊，好多朋友都讚我清減咗啦，係嘅，即係連中碼 T 恤都著得落嘅話咧，就真係好撚清減啦。即係而事實係嘅，多謝大家啊。咁天氣開始熱啦，咁啊，希望大家做多啲運動啦。咁啊，點解要做多運動咧？係英皇，因為夏天呢，因為衫少呢，你即係肥多幾兩肉呢係覺嘅。咁如果你尤其是去買衫嘅時候，買 T 恤嘅時候好漏爆呢，非常之差啦。即係今日呢就喺即係下午茶嘅時段，就喺附近呢著到，即係見到一位朋友，佢著咗件巴塞嘅波衫。咁嗰位朋友我諗大概200磅中間到啦。咁你要知道着住一件唔啱着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啲波衫已經好窄啦。咁你着住一件波衫，其實我真係好想走過去拍佢膊頭話：先生，其實你件波衫你可以買大兩個碼嘅。如果係冇四加大嘅話咧，你就唔好着呢件波衫啦。因為實際上咧，即係真係好似嬰兒揾保鮮紙包住個身體咁，實際上真係好難睇。咁其實，如果著唔落嘅話，咁咪著啲 polo 啊，又或者著啲鬆身啲嘅衫啦，唔需要成日自暴其短嘅。不過又咁講肥人鍾意著窄衫嘅，所以我係一個減咗肥嘅人呢，都零舍係鍾意著啲窄衫，所以著件中碼 T 恤呢係啊個身係真係細咗啊。咁呢即係啊，無聊嘢啊，唔多講啦。咁今個禮拜講咩啊？咁今個禮拜梗係講許志峰啦。嗱，上個禮拜咧有朋友聽咗，其實佢都即係明白我點解會第一咁嘅立場先啦。第二就係、是、即係都有人話，哎，你真係公道啦，係嘛？所謂公道就係、是、基本上我睇到個嘢就講出嚟。最重要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係咪會覺得何俊仁同劉慧卿嘅立場係一樣呢？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應唔應該喺呢件事上面出声呢，其实系真系要补翻句嘅、哦。假设你系一个泛民嘅支持者，咁你有冇资格批评周浩鼎呢？系有嘅、哦，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因为佢唔符合你对立法会议员嘅期望啊嘛，好易即系代入到呢种角色同埋个立场嘅啫、哦。问题就系话，你苦心自问，你有冇投票俾佢呢？系冇嘅， 即係我相信聽節目嘅人係 99.5% 啦，都係冇投票支持過任何一位建制派議員嘅。咁個問題嚟啦，咁你到底呢啲攻擊係來自一個我同佢意見唔同，我同佢派系唔同，所以要攻擊佢，定還是係佢即係所謂叫做僭越咗守護公義呢一個原則呢？咁嗰個當然係你同佢即係覺得佢同梁振英打龍通，咁當然佢僭越咗即係守護公義嘅原則啦，亦都係所謂叫政府打兩手啦，或者係佢立法會入面嘅厭仔啦，即係完全同意，完全冇爭議嘅呢一樣嘢。咁所以無論在乎你係咪投過佢票呢，你都有權鬧佢㗎喎。因為講緊嘅你覺得自己企喺公義呢一邊㗎嘛。因為講緊嘅係佢同政府打龍通喎，仲要同呢個權力來源打龍通喎，即係佢必然係為呢個梁振英服務而背棄咗個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喎。咁所以佢做得唔啱嘅嘢，即係包括何君堯，即係如果你有嘢有物業冇申報，有財產冇申報，而個財產係牽涉到一啲社會嘅政策，牽涉到一啲地產商同你之間嘅交易，呢、這個必然係即係唔單止係違背咗公眾對立法會議員嘅信任啊，而且係絕對係違反咗個人嘅誠信。無論你有冇投佢票呢，你一事必要譴責佢㗎喎。你调返转头，许智峰佢犯嘅係咩嘢呢？即係一个泛民嘅支持者，你就可能有两种睇法啦。即係一，你就觉得佢呢件事，即係姑勿论佢到底认唔认，我冇记错佢冇回应过系咪抗争嚟㗎。即係姑勿论呢件事系咪抗争都好，佢可能覺得 over 咗，又或者大家覺得佢 over 咗，咁你咪譴責佢囉。即係包括劉慧卿，劉慧卿覺得佢 over 咗，咁你咪譴責佢囉。咁但係問題，你用一個咩身份譴責佢呢？第一，劉慧卿唔係投佢票嗰個人啦，係咪？第二就係話佢嗰種譴責係包括一個訊息，就係佢唔適合做立法會議員。呢、這個就問題大啦。因為佢唔適合做立法會議員，佢係因為乜嘢而唔適合做立法議員先？佢係抗爭嘅方式唔啱你心水啊，定還是佢違反公義先？即係冇人相信佢喺呢件事上面做嗰件事係違背住自己良心、違背住公義喎。即係當然，我嘅講法就係話佢計算錯咗囉。即係有啲嘢佢覺得霎時之間決定得到，嗰下可以打天才波，即刻 improvise 一件事出嚟做完之後，佢會獲得掌聲又好，佢獲得公眾眼球又好，咩都好。嗰件事唔係為私利嘅。但系调转头，周浩鼎同何君尧呢两隻嘢，佢哋为嘅系私利嚟嘅。即系第一就系、是、梁振英好感啦，即系西环嘅信任啦。第二就系话为自己嘅荷包啦。你系唔能够将嗰两个人同许智峰摆埋一齐嚟讲嘅。如果佢哋犯嘅错误唔能够摆埋一齐嚟讲嘅话，你谴责佢嘅身份亦都有唔同嘅。所以刘慧卿谴责佢嘅身份系乜嘢呢？系一个民主党党员嘅身份。咁如果一个民主党党员嘅身份可以用啲乜嘢原因嚟谴责佢呢？佢就系做嘅嘢，佢唔切合民主党嘅精神。嗱，呢一样嘢我就 challenge 唔到啦。即系当何俊仁话，即系佢喺电视机面前讲过嘅说话咁样，即系佢可能道歉唔真诚啊，佢做嘢 over 咗啊。咁佢摆出嚟嗰条线系民主党嗰条线嚟㗎喎。咁民主党条线等唔等于我条线啦，我唔系民主党党员嚟㗎嘛。我冇呢条线㗎喎。咁当然就係话喺民主党中委会又或者民主党个党员，佢哋心目中有一个民主党嘅形象。佢觉得许智峰做嘅嘢损害咗民主党喺公众入面内心嘅呢个形象。佢当然可以喺呢一点上面攻击佢啦。係咪？即係你唔可能话刘慧卿对民主党心目中嘅形象系冇一条标准嘅线，因为佢做过民主党主席，理直气壮咁讲，何俊仁一样，李永达一样，甚至乎而家胡志伟一样，甚至乎未做主席嘅人，佢将来会有一日做主席，民主党党员本身对民主党就有一个价值喺度。咁如果佢僭越咗呢个价值嘅时候，你系可以从民主党嘅身份去谴责佢。但系我想讲嘅系， 喺网上面批评佢，又或者支持佢嘅人，佢有冇一个民主党咁嘅包袱先？多数冇，咁即系代表啲咩咧？咁即系代表大家其实都食紧花生，所以其实我一向就唔中意食呢啲花生嘅。不过如果你有兴趣食呢啲花生，你当然可以继续食，但系衍生出嚟嘅问题只有一个啫。我都系谂嗰样嘢，即系到底下次系多咗人投票，又少咗人投票？即系定系还是你觉得会少咗人投票支持民主党，多咗人支持一啲所谓叫做反激进派？我唔知点样处理。咁如果你觉得呢一刻都系应该为呢两个派系嘅票源而争夺嘅话，咁你真系好幼稚。即系你真系好，你睇嘅问题就只系面头嗰阵，又或者真系你系除咗为咗宣泄自己嘅政治主张之外，其实你系冇第二个建议。即系我建议又好语重心长嘅，即系唔系话懒清高，而系话实际上建制派唔系激进派，又或者系抗争派，有啲人叫之啊，我都唔知咩名。即系有啲人觉得自己进步民主派，你必须要反省一下自己而家抗争嘅策略到底。纲领喺边度？阿毛哥就系问一样嘢，纲领喺边度？即系咪你何时何刻觉得一样嘢系为咗社会而抗争？你觉得你自己为争取紧公义，你就唔需要你人哋点样睇，唔需要你社会点样睇，唔需要你嘅选民点样睇？你觉得嗰刻应该做，你就做晒先啦。好紧要呢样嘢。如果你揸唔成呢一个纲领，究竟喺边一度嘅话，咁我唔明啊。你凭啲乜嘢去要求选民谅解你所谓叫做好似有少少 over 咗嘅举动？即系如果你呢个举动系完全冇僭越到任何一条公义嘅界线，又或者系法律上面嘅界线嘅话，咁唔会俾人拉啊嘛？件事好简单一样嘢。但系当你件事要俾人告四条罪嗰刻，当然唔系话你四条罪俾人告得入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塔你系咪一个 damage 呢？拉你审犯咁问一日，系咪一个 damage 呢？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对派系嘅一个 damage， 对民主党嘅一个 damage。即系我系唔会想泛民阵线里面任何一个政党受呢啲 damage。好简单。咁你既然系觉得自己系行呢条路嘅话，咁你唔该即系尽快去厘清你同一啲抗争手段唔相同睇法嘅人嘅关系，必须要。如果你觉得系咁义无反顾嘅话，义无反顾到去边一点啊？俾人拉都唔介意。义无反顾到去边一点啊？觉得呢啲嘢系值得做，应该做，快啲做。如果系应该咁嘅话，咁唔该你快退党，真系坚抽。即系我觉得你系呢一刻。你絕對贏到一啲去過警署門口等你嘅人嘅支持，亦都贏到一啲喺網上面打嘴炮支持你嘅人嘅支持。嗰啲係咪票數我唔敢講，但係實際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因為呢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開，呢個世界上發生嘅事太多係咁樣啦。咁既然大家係誤會嘅，咪盡快搞清楚佢囉，好簡單一件咁嘅事。只不過如果你覺得你今次 over 咗，又或者你是令到人哋令到一啲原本支持你嘅人担心，又或者最重要係令到你啲队友担心，咁咪大镬啦。即係需知道，第一你从政生涯啱开始啫，许先生。第二即係你係背负住一个党嘛，一个背负住一个党嘅招牌嘛。咁如果好明显你党入面有人有共识，觉得你嘅举动同个党要求嘅有出入，你系必须要重新争取佢哋嘅信任，同埋重新争取佢哋嘅支持。点解会有人话你即系道歉唔够诚恳？咁唔通嗰个人系乱 Q 噏嘅咩？唔一定嘅，即系只不过佢要求同你做出嚟嘅系两件事咯。咁如果系咁嘅时候，你有两个方法啦：一重新解释啦；二就系话如果我做唔到你嘅解释，我唔做咯。就是我刚才讲的两条路了。OK?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许智峰是做了那件事未呢，就是讲清楚了所有东西，应该都睇派讲清楚了的。那如果他觉得要调整抗争策略的话， 咁我冇资格讲任何嘢啊，有资格讲任何嘢嘅就系、是、到底佢党友接唔接受咧？好紧要咯呢样嘢，即系佢喺党入边获唔获得佢自己区嘅人嘅信任咧？佢获唔获得党内嘅朋友信任咧？咁如果党内嘅朋友呢头话信任咗佢，但系转头又即系冇实质嘅鼓励嘅表示，冇接纳同包容嘅话咧，又系成件事喺政治上面咧行唔通嘅。即系所以，点解即系呢件事系会好令人气馁？即系我都唔系，成件事都唔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即系咁你又唔该即系检讨下，又或者反省下头先讲嘅说话。即系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有冇判断到呢件事该做，一人唔应该做咧？我都话咯，你觉得成件事该做嘅第一件事应该冲去打狗屋企，即系连啊，即系我相信啦、啊。一个参与选举嘅人，西环中联办都有接触佢，在乎系咩形式，边一个点样接触佢嘅啫。咁你觉得西环中联办阿爷北京有冇用任何方法接触大口狗呢？唔好话大口狗立法会主席，连叶柳呢啲咁嘅角色啊，连一个俾中联办唾弃嘅人啊，都会有柯打叫佢执行啊。咁你点解唔走去抢叶柳手机啫？就因为个区区嘅小职员系冇受到权力及特权法嘅保护，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嘅计算系由头错到尾，错到七彩。即系呢个唔单止系陈，而系话正好去同一啲香港过去几年有关心过社运嘅人脑里边盘算嗰一样嘢，即系到底大家坚持嘅系坚持啲咩嘢，要点样坚持法，即系条线可以去到边度，要做啲咩嘢咁样样。咁而去到呢一点咧，你会发觉有啲人形容佢柒啦，好柒啦。咁但系柒咗之后，第一个责任边个负咧？唔系佢老兄自己一个人，系成个派系要负。因为点解啊？而家系讲紧有啲人讨论紧，唔系我。就讨论紧应唔应该呢一席 DQ 佢补唔补选啊嘛？又一场选战，你有几多钱选啊？第一，第二样嘢就系话你泛民有冇一个共同嘅单对单嘅候选人嘅建议同建制派对冚呢？即系而资源上、选举工程上、而对选举嘅了解上面，建制派都系行先你100步，而你成件事就只有挨打同埋惨胜。你睇欧生就知啦。即既然是一件这样的事，那你是不是第一而家叉脚埋去屌了两剂啊，是不是第二就是不是觉得继续支持他呢？这个问题更加大、哦、上个礼拜没什么讲这个 point、哦。即当然有人就觉得刘兴救咗佢啦，即系将个讨论嘅焦点就转移咗落去，系咪有啲人死唔断气啊？系咪有啲人仲系讲得太多啊？嗰方面，但系呢个世界唔系等人救噶嘛，你有啲时候都要自救噶嘛，即系你自救就系发觉你打嗰场波咧，实际上就唔单止你一个人冲，系有一堆人用紧唔同嘅方法去改变呢个社会又好，去讨好啲选民又好，俾一个唔同嘅款啲选民选择又好。而选民同选民之间咧，系有策略上边嘅意见唔同嘅，系有抗争手法上边嘅意见唔同嘅。而当我唔同意一个人嘅抗争手法嘅时候咧，就影响到我对佢成条 team。整个所谓叫做选举联盟，所谓叫一个政党的支持度的。即是你就牵涉到成即是泛民和建制派里面个黄金比率的问题了。即又去了那一点。到底场波究竟是你自己一个人打定成堆人一起打呢？即我梗是明白有些人就觉得特立独行就会得的了。咁嗰咪黄文咯，咁有啲人觉得系成条 team 打先得嘅，咁你立法会好多呢啲人啦、啊，咁其实两边嘅策略都有自己支持者嘅，唯一一样嘢大家可以控制到嘅咧就系网上面啲花生可以食到几时咧，所以我觉得你继续去攻击民主党系乜有乜为咧？即系当然民主党唔系你嘅选择，唔系好多人嘅选择，等唔等于佢唔系泛民其他人嘅选择咧？你可以呢件事一路边思边到2047㗎喎。 咁等唔等于你要继续按建制派嘅拍子跳舞，一路攻击呢件事到2047？泛民赢唔赢唔关我事，泛民里面少个政党都唔关我事，因为佢自自然然有好多政党冒出嚟 take up 呢个光谱。即系我想讲，真系民主党系一个香港最最最成功嘅泛民政党，系搞选举工程，去搞党校，去做一啲所谓叫做地区工作啊，又或者搞组织动员嘅工作。你同我做唔到喎呢啲嘢，你搞死咗佢嗰种组织动员嘅能力冇咗，系个派系受损，唔系我同你受损咯。即系大家嘅攻击系个目标，原来系攻击紧泛民派系里边最大个饼，起码计票数好似系啦嘅组织动员嘅能力。咁你觉得呢一样嘢值唔值得？即系，唉，即系。许志峰呢个人你咪搞，即系点讲？你要批评佢一百个方式批评佢，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将佢嘅厌恶，又或者你将佢嘅批评，你套落呢个党嗰度，跟住再套落呢个党退咗落嚟嘅人嗰度，不论嗰个人系边一个，而你嘅客观环境就系令到人哋唔相信呢个党，即系去到最后失化嘅，唔系你个党下次选举里边赢咗呢个党派几多票，而系话。成个板块里面少的票是几多，即是这样东西我比较关心的东西。那当然你觉得不关心无所谓，无所谓，大家一起无所谓咯，是吗？大家住在这里而已。四条罪袭击，有犯罪或者不诚实使用电脑，妨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刑事毁坏。即系大家睇报纸咧，发觉刑位好难告嘅，因为你冇办法证明，第一个闭路电视嘅录影带佢冇影到佢刑位，第一，第二就系话你执到嘅尸骸嗰样嘢系咪公物咧？上面嘅资料系咪公物咧？你又确定唔到嘅，咁所以咧，控方好难成功举证，咁令至到呢条罪咧唔会容易入袭击好多种嘅，推撞、拉扯。咁都系袭击嚟嘅，只系就系话嗰啲袭击构唔构成到你有个监禁而有刑期系超过一个月咁解啫。咁有犯罪或者唔诚实意图咁使用电脑，咁第一佢系想即系 lock in 人哋部电话，睇人哋电话通话记录，又或者即系其实我勾 up 咋，我冇接触过去啊，我冇睇过饼带啊，即系先戴翻个头盔先啊，都系一件咁嘅事啫。咁你又好难，即係所以点解成件事佢唔出声，又或者佢唔俾口供系合理喎。即係成件事都系你要证明我有罪。咁你凭饼打又冇乜办法证明到我有罪，或者有呢啲意图。於是你就天即係点讲啊，嗰啲叫做鱼翁杀网，咁有乜嘢有可能都告晒，咁你慢慢证明我有罪啦。我就摆明唔同你合作㗎啦。咁梗係合理到不堪啦，即係呢个举动。咁我唔知过唔过得入喎。但问题嘅就係话建制派梗系无所不用其极，又或者系呢个政府啊，系无所不用其极要 DQ 你，又或者要将你拉登落啲激烈抗争嗰度。咁而你问一样嘢，点解佢要将你无所不用其极咁将你拉落一啲咁激进抗争度呢？即系如果呢啲嘢系长毛所做，你有冇见过长毛做呢啲嘢嘅时候？即系当然长毛做嘅对象就唔会拣嗰个人嚟做啦。你有冇见到成件事系？即系令到大家要费咁多精神去关心呢件事，要去保佢，唔会啊嘛！即系第一，长毛梗系人老精鬼老灵，即系拣嗰啲时机嚟做噶嘛。第二就系好简单一样嘢，人哋知道界线喺边咯。咁你知唔知道界线喺边啊？唔知噶、哦，即系就系嗨咗嘢啦嘛呢铺，就因为嗨咗嘢，所以你唔知道界线喺边啫嘛，所以。剛才讲到那种叫检讨策略，就要重新回抗，即是抗争纲领在哪，有哪些你会界定成为一种社会的抗争，有哪些你会界定成为一种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揽晒上身的抗争，我都是会做，而且是即是以法达意，即是我牺牲我自己守法的义务，即是我都要去犯法去攞返个公义返嚟，但你到最后怀疑嘅就係咩嘢呢？就係怀疑去打龙汤咁样。 呢、這个计算真系九流到不堪。咁成件事咧，嗰四条罪当然亦都有啲亲政府嘅律师讲就系其实好难告得入嘅。咁但系其实佢就系要你 damage 啫嘛，佢都知道立法会里边唔够票 DQ 你嘅，问题就系要你 damage 啫嘛。咁好啦，咁你觉得 DQ 成数唔高嘅时候，啲 damage 系咪大家都可以当冇发生过咧？咁如果咁嘅即系一件咁嘅 scale 嘅事，大家睇到报章、即系网媒、电视嘅报道篇幅，你觉得咁样嘅攻势都系打你唔走嘅话，对你啲票数一定冇影响嘅话，许智峰唔使道歉啦。咁即系代表啲咩嘢啊？即系以上事情对你嘅打击，实质作用系有嘅。即系而你嘅动作已经证明咗呢个打击系有效嘅，系有用嘅。咁所以喺呢条抗争道路上边，如果啲人都仲系觉得呢一刻系冇需要检讨什么叫抗争纲领，咬紧牙关，觉得乜 Q 嘢都反就叫做啱嘅话咧？咁我就唔知点样同呢啲人咧企埋同一条抗争阵线，因为咧去到只有去到一个结局，就系、是、永远即系好似2016咁，所以同啲即系本土派同主流泛民唔系貌合神离嘅，而系大家就唔会有默契啦，大家唔会有信任啦，去到最后就系我打你，你打我，咁大家系唔会有一条。即系大家唔会有一种雨伞运动嗰种凝聚力喺度，叫香港人明白你做紧啲咩嘢。转头翻嚟。